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魏拯民将军给第三方面军参谋长朴德范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目前所知魏拯民在殉国之前能将内容保存下来的最后一封信件。这封信都说了些什么呢？ 朴参谋长同志，这一阶段尽管敌人残酷的讨伐接连不断，但我们排除了困难，安全而且仍在不断展开行动。由于联络断绝，我们一直在为你们担心。现在我们面临着以下几个问题。一，面对去年的冬季讨伐，我军部队为了获得粮食和展开斗争工作而蒙受了相当的损失，其中最令人悲愤难抑的是杨司令的牺牲，这实在是我第一路军的一大损失。今年春天召开的南满省委会议上，对于各部队今年的行动问题和干部问题做出了决议，与第三方面军的活动地区和干部改选问题相关内容如下：活动区域为汪清，以罗子沟为中心，根据当地情况和环境灵活掌握展开活动。关于干部改选问题，警卫旅由于李参谋今年叛变，今后由韩参谋领导，但实际上由于作战经验等原因，韩参谋不可能独立指挥如此大部队的行动，故此要求同志兼警卫旅旅长的责任。此处的同志，日军推断指的是朴德范。信中继续写道，第十三团的政治委员一向从第三方面军派干部担任，但考虑到其活动地区现为警卫旅活动区域，故决定委任警卫旅第三团崔政委前往担任。目前已决定任命安政委担任第三方面军参谋长，但是同志在赴任警卫旅旅长之前，请务必与安参谋 将当前各问题的对应办法研究清楚，将工作完满交接，不留后患。警卫旅面对的问题，领导上认为，在粤东准备工作紧迫的情况下，大部队的行动应绝对禁止。初步预定，韩参谋随一团一起行动，同志随三团一起行动。第二，关于今年的粤东准备问题，请参照既往经验，并在详查环境情况的基础上，传达将各部分分散成小队，各自解决粮食问题的命令。与此同时，应着眼于加强各小部队的责任性和推进积极的行动。另外，对于目前队内政治上存在危险性者，因病或年老，目前不能继续坚持革命工作者，请均利用本次秋季派往苏联，以期使准备工作的努力不受影响。关于将有关人员派往苏联的方法，同志等可直接指挥派送的责任人员，以小部队活动的方式前进越境。若有渡苏之可能，请从此前的派送人员中选择人选，尽速派送。本函另附介绍信一并交送于你。另外，如果人数较多，可分多次派送。第三，与陈指挥仍未能取得联系。第四，机关枪在携带困难的情况下，可于无危险的地点藏匿。第五，联络接关系的时间为7月15日、16日、8月15日、16日。联络地点和详情，由15团通信员告知。最后，祝同志们英勇奋斗。6月29日，卫指导员署。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东北抗日联军顽强的生命力。即便在承受了空前的野富大讨伐和杨靖宇将军殉国的沉重打击，各部队之间联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以魏整民为首的一路军总部仍有全盘的工作考虑，仍在积极组织部队坚持抵抗斗争，而没有成为日军期待的所谓丧家之犬。可惜的是，魏整民寄予希望的这位朴德范参谋长却未能坚持抗战到底。应该说，朴德范在抗联中曾经是一员悍将，他1932年入党，1934年担任第二军独立师第一团连长指导员，1936年3月任第二军第一师参谋长，1939年7月任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参谋长。他是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汉章最得力的部下和战友之一，因为作战凶狠刁钻，被日军赋予狼的代号，与称为虎的陈汉章、熊的金日成并列，并在大讨伐当中专门派遣第八守备队第四中队，针对其本人穷追不舍。第一中队追陈汉章，第三中队追金日成。魏整民调他担任警卫旅的旅长，应该是看中了他的军事才干。可惜的是，朴德范辜负了魏整民的期待，他在1940年9月29日被俘叛变，后来成为伪监岛省特殊警察突击队队长。815东北光复以后被苏军逮捕，其后下落不明。朴德范被俘的地点和第15团团长李永云战死的地点很接近，我们甚至推测，会不会这里是朴德范与李永云预定的接头地点呢？因李永云的牺牲暴露而导致朴德范的被俘，这就不得而知了。还有一篇为《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司令魏拯民发给国际共产党中国代表委员的私人信件，内容包括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的各项工作遇到很多困难，对内有思想不稳定者逃走。二，魏拯民心脏病恶化，日益衰弱，希望有生之日能够顺利向后任者移交工作。仅仅是翻译完成的信件，已经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魏拯民冷静细致和老练的工作作风。最后有一点值得考证，似乎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当中并无李永云其人。经过查看，推测是日军对于第三路军第十五团团长李龙云名字的错误记录。李龙云生于俄国远东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参加国内革命组织的送信、撒传单等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5月参加哈尔巴岭袭击国际列车战斗。1936年3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师师部警卫连机枪排排长。同年8月升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方面军第十五团团长。1940年9月7日率部在汪清县天桥岭东托盘沟与敌遭遇，激战中壮烈牺牲。值得一提的是，李龙云携带的文件中有给朴德范的信，而朴德范正是几乎同时在这一带被俘变节。会不会是两人会合的消息被日军发现，故此突然袭击了东托盘沟，使抗联的部队遭到重大损失？这些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来补充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外篇五，老帅少帅，张学良父子二三世。日前回国见到笔者的一个长辈，他是北师大历史系教授，曾做过张学良父子的研究。为此，笔者把在日本收集到的皇姑屯事变珍贵照片20多张送给他，他很喜欢，说研究张作霖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一个张学良的卫士，叫做郑景山。郑是东北讲武堂学生，辽宁朝阳人。张学良有一个骑兵卫队，他一直在其中。西安事变以后，郑因为不满东北军上层妥协接受南京条件，辞官回家务农。他口中的张学良父子颇有些特别的味道。郑景山说，张作霖和张学良性格不太一样，他虽然看起来北人南向，但性格刚烈果断，特别是和日本的关系上。有一次张作霖父子的对话颇能反映这一点。那是北伐战争时期，张学良从前线回来，因为战况不利，劝张作霖不要继续和南方打仗。老将不听，张学良说，日本人盼着我们打，不要我们向前打，日本人抄了我们的后路，我们打不过日本人，要吃苦头的。张作霖大怒，拍桌子叫道，我有30万东北军，我才不怕日本子。他撑死了在南满有13000人，要想收拾他，我让臧世义把辽宁各县的县长、公安局长召集起来开个会，3天把他的铁路扒了。东北军先打重镇大连、旅顺，他13000人怎么跟我打？我怕什么日本子？郑景山说，当时张氏父子讲话， 张学良几个卫士、东北军的将领邢世莲都随侍在旁。这段话是我看到这位长辈记录在笔记上的，不敢说字字都对，但基本是原始材料了。从这段话来看，张作霖父子对于日本在东北的实力都是有警觉的。但是老帅打江山几十年，虽不读书却有经验，盛怒之下瞬间判断双方力量对比仍然相当准确，几条措施也颇有可行之处，方针更明确鲜明。相比之下，看918少帅的对应，则显得不知己亦不知彼，心中无数。看来在阅历方面确实不如乃复原矣。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在西安相当活跃，这时他的警卫骑兵队已扩编为骑兵营。因为这些人都是军事人才，他出国期间，这些人有的被东北军其他将领拉走，颇有流散。郑景山始终在营中不走，张学良对他颇为赞赏。张学良平时说话并不粗俗，但也不是知识分子腔调，有点像老北京的旗人子弟。只是西安事变前，张说话颇有些异常。有一天，郑景山从早上陪他出去，见从北京来的教授，好像其中有顾颉刚。张入客厅以后，和教授们攀谈甚欢，话语激进，居然满口都是马克思主义，大谈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说得头头是道，并表示日内东北军就要和日军决一死战。几位教授本来是来劝说张进步抗日的，这时反而劝他不要着急，注意集中力量，谋定而后动。有位教授说，我们要胜利的英雄张副司令，不要失败的英雄张副司令。这样到了下午，张学良又见几个法国客人，一边放留声机，一边在沙发上用英语和这些人交谈。张的英语水平不错，可以直接和外国人交谈，不需要翻译。张学良通外语，能开飞机，马术出色，这就不是今天一些公子哥能比得了的了。到了晚上，张学良送走外国人，和军官训练团的一些高级将领谈话吃饭，席间又满口东北土话，一副老帅的粗犷形象。后来郑景山才知道，这些都是老帅时代的一些部队主官，张学良正在重整东北军，提拔少壮军官，这些老人渐渐失势，都有怨言，而张学良基本能够笼络住他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后，张离开东北军，新旧将领之间的矛盾才激化起来，发生了22事件。郑景山这天晚上护从张返回，张学良笑着跟他说，今天太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看来张学良并不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的公子哥。黄姑屯事件是日军炸死张作霖的行动，有些报道称张被救出以后不久死亡，之前说过自己的两条腿都没了，不成了一类的话。而他关于东北局面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言，则若明若暗。按照郑景山转达张作霖衣冠温守善的话，张作霖的交代是比较清晰的，他判断除了日本人，别人炸不了他。他嘱咐的话是，让小六子回来，不要让他坐火车回来，让他把东北军都带回来，打。 小六子，即指的张学良。这位医官温守善，在环姑屯事件以后，是抱着张坐车回府的。他说，张作霖说完打字，就昏迷过去了。到帅府再醒来，即自知不愈了。郑景山是随张学良一同返回沈阳的。为了避免被日军再次炸掉，他们是混在黄显生所部新编第一旅的士兵当中悄悄出关的。那一次，张学良为了和士兵形象接近，剃了光头，穿士兵服装。这可能也是他一生唯一一次剃光头。黄显生是张的亲信，对这件事的判断很敏锐，说他们能炸老帅，难保不能炸少帅。黄是东北军少壮派将领，能打仗，后来死在白公馆大屠杀，很是可惜。正说张学良回到沈阳的时候，张作霖还没有入殓，张学良是看过他父亲的遗容的，但他当时只是叹口气，没有落泪。正觉得有些奇怪，现在想来，是因为当时周围险象环生，日军随时可能动手，张学良还顾不上儿女私情吧。有些文章认为，张作霖出关非常隐秘，被日军炸死，说明日军的情报工作深入缜密云云。其实，从上述内容，比如二张说话时不必会卫士在场，可以看出张氏东北军集团对于保密工作重视不够。东北军上下颇有救绿林意气遗风，戴笠也表示对东北军的地下工作最好做，反过来阎锡山最滑头。张作霖出关这事也是一样，他走之前，永定门火车站堆满张的家具细软，自己又不够策略地召集了北京各国领事，交代今后北京政局，已经很清楚地暴露了即将出关的企图。事实上，张作霖刚一出京，上海报纸上就登出了消息，可见其保密性之差。记者都能够知道的消息，日本方面稍加留心，自然也不难入手。这倒不是日本的特工有多高明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听众朋友，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今天就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从明天开始，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何建明先生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欢迎您届时收听。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5月21号起，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作者何建明亲临地震现场，带我们回首那惨烈的场面，英雄的血泪